香港地少人多，要储30年钱先有楼住？逃犯条例是为公平正义？香港唔够地，要用10000亿起人工岛？ 喂，咪乱噏喎！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为常识，建立民间力量。 高官权贵利益输送，我哋迎头痛击，板头学者混淆视听，我哋见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 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 好，翻嚟我哋最後一節啦。今晚嘅彌敦道證交所，我哋請嚟阿楊建興嘅。咁楊建興咧有好多個身份啦，佢係依個時事評論員啦，係一個非常之出色嘅記者啦，而家亦都係咧依個眾新聞嘅主筆嘅。咁另外一個身份咧，有時你見到佢接受訪問咧，就係記協主席啦。我真係好想問一下啦。咁而家咧香港人天真啊嘛嚇，即係有啲人唔再天真噶啦嚇。OK， 咁最近啊爆咗個逃犯條例修訂出嚟，搞到咧就人人自危啦。咁咧仲有講到此層層嘅喎。啊！第一，佢話咧係特區政府咧係建議嘅，啊，即係林鄭攬上身，佢哋嘅建議嘅，林鄭啊，又好有同理心喎。呢個咁嘅即係有人咧喺就去台灣啊，殺咗自己有香港人去台灣殺咗自己女朋友，呢個疑犯咧而家喺香港，咁咧就驚咧佢走咗，咁啊一定要想辦法送佢翻台灣，咁啊牽一發動全身，打開咗潘朵拉之門。開了潘朵拉之門，原來引導這家嘢呢會有這麼多問題，而大家最害怕的呢就是怕引導回大陸，而香港呢不少人無論你有錢好沒錢好，多多少少你都有回大陸，因為做生意啊、做工啊、或者去採訪啊這樣。那麼大陸的遊戲規則呢就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了，就非常之是多潛規則即係要洗錢啦，即係賄賂貪污啦。特區政府咧就話啊，驚你班人咧驚啊，我已經將咧嗰46個罪行裏邊咧減咗9個係嘛？九個咁咧，即係就啲商界啦。咁但係有條冇揀嘅，就商界驚就貪污罪係冇刪除到嘅。咁啲商界就好驚，而且咧。直情係成個系統咁做，除咗引導去台灣，做引導去大陸，仲可以引導澳門嘅。咁咧就即係香港富商嘅劉聯雄嘅大樓就馬上咧係申請司法覆核啦。咁啊，佢哋係講得好出面嘅，個好少見商界係咁出面嘅，即係呢啲嘢。咁好啦，呢班有錢佬就驚啦，但係我哋傳媒工作者咧一樣都係好驚嘅喎啊！ 因為 寫悔改書就簡單啦， 寫悔過書就以前就簡單啦，因為諗住寫咗就走得，咁咧就諗住都未必會追究啊咁樣嚇。翻咗落嚟香港，咁咧就起碼感覺上會安全一啲啦。咁啊，但係即係修訂咗之後咧，就真係好多事，即係你可能過往諗到唔會發生嘅嘢，其實過去嗰幾年咧都有啲事你完全冇諗過會發生，道路環書店咁樣嚇， 係冇諗過會發生。 即係你泰國啊咁樣，你喺香港啊咁樣，然後唔知點樣又突然間又翻咗去大陸咁樣，突然間又可以翻嚟啊咁樣嚇。咁好多過去即係一啲新聞工作者咧，即係都中過招啊，我哋。認識的情場咁樣嚇，遊走即係中港台，即係做中國新聞咁啊，好多時都話去咗台灣，去咗內地，接觸到好多即係各種各樣好複雜背景嘅人，有啲喺政府，有啲可能唔知一啲咩嘅機構，你都唔知佢咩嘅底細，有各種各樣嘅一啲聯繫啊，可能有時有一啲資料上嘅嘢，大家討論嘅一啲問題，交換一下一啲意見，你俾下一啲睇法。那個記者本身的工作其實就是很多時候就是這些東西，當然啦，即有些議題可能就不會說很複雜，你或者沒那麼敏感的，你跑娛樂新聞這樣，照計都不會說怎樣種什麼， 不是啊， 都是啊， 他瘋你上來，你不知道他上是誰啊， 都是啊，實際上因為始終現在香港的格局就是差不多是了，你哪一範其實都碰不到內地， 係啊， 你啱啱講我哋講話娛樂啊，電影啊，其實真係反而可能而家同內地都好多騰騰瓜瓜騰騰。 係 嗱，嗰位咩冰冰就出咗事啦，係嘛？嗱，佢嗰啲合約咧，你會唔會香港有啊？有人有人上山嘅咧嚇？ 係 嗱，所以咧我哋都唔係好多留意。其實除咗話商界、新聞界，嗱娛樂界咧，其實都出過聲嘅。他們對這個條例呢，當然很多呢、就是、都真的、就是、北上發展了、就是各種各樣合作了，不方便怎樣公開說，但你問到他們呢、其實都害怕，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們那個工作上呢其實跟內地很多的一種接觸、為什麼一碰到那個內地那裡呢 就害怕呢，就是因為內地那個制度啊，嗰啲程序咧，有時你都唔知道條線喺邊度，條法律係點？法律寫一樣嘢，但係執行嚟講係完全另一樣嘢。佢哋自己都講啦嚇，有法不依啊，各種各樣嘢，各種各樣問題。佢哋自己都認啊。嗱咁嘅情況之下咧，好多其實我哋而家直接會見到嘅咧，即係一啲高危或者都驚出事嗰啲商界咧、新聞界咧，或者娛樂圈咧，其實都有出過聲嘅嚇。嗱，你話啲專業人士唔驚咩？而家好多一啲專業公司專行業啦嚇，其實好多內地好多行業其實都內地有一啲咩嘢。你難保即係喺佢哋嗰個工作上啊，各種各樣嘢咧，即係。掂到都唔知咩嘢，得罪咗唔知咩人，或者捲入咗唔知啲乜嘢好複雜嘅一啲 鬥爭 糾紛啊，諸如此類嘅嚇。咁咧，你就開咗條門咧，就到時咧，即係如果佢要嗰把刀要剁落你度嚇，要揾你開刀嘅話咧，就萬劫不復啊！真係 真係萬劫不復啊！ 即係你即係真係所以我哋香。中文講話真係死咗唔知咩事嚇，死咗啲，所以咧就好搞笑嘅。你見咧商界即係最驚最都唔好理你嚇政治不正確啦，即係其實都有人開聲啦，冇開聲嘅會仲多添啦。 嗱，冇開聲嗰啲咧。就去慫恿，譬如找到阿田少，喂，唔掂啊！你同我開聲啊！你唔怕你講啊！你講咗冇事嘅嚇、梁振英落咗台咯，係咪先？你講啊！嗰啲個，喂，依係真實啊！你搣你肉係痛嘅。但我有朋友咧，就係咧唔翻大陸嘅，絕對唔係咩政治原因，成日示威啊，即係所謂搞搞震，爭取普選啊。咁啊，我相信佢啲好似都鬧過陳建文啊，話同埋阿戴耀廷嗰啲人㗎啦。但佢又唔夠膽翻大陸，唔係因為政治理由，而係咧喺大陸嗰啲生意唔掂，咁咧就冧咗啦。佢就即係佢聲稱就俾人穿櫃通底，搞到你蝕本。冇辦法啦！而家搞到原來欠咁多噶，走落嚟香港，覺得香港安全啊！我最多今世唔翻大陸，我發誓今世唔翻，回鄉證都唔足啦嚇！喂，佢覺得香港係一個安全嘅地帶啊 ！OK， 而家你咁樣搞咗之後咧，變咗落咗嚟，以前一句講係，去咗香港就點啦？好緊啦，翻到香港就點？而家已經唔響啦呢句説話。 嗱、這個我諗就係即係點解今次即係成條即係修訂引起咗咁大嘅一啲爭議，有啲人咁驚咧，就係同我哋即係初初真係好天真咁樣諗嚇，九七之後咁樣即係有條邊界嘅喎，係嘛？有條邊界，羅湖以北、羅湖以南，咁你感覺上嚇，即係香港翻到嚟香港就係一個好安全，有個制度嘅保障，人身安全各種各樣嘢啊咁樣嚇。但係你而家話俾佢聽就係話，喂，修訂咗之後咧，可能唔知邊個中內地邊個部門啊咁樣嚇，要攞人咁啊，對個要求俾啊我哋嘅特首咁，特首咁你信唔信得佢過啊嚇？佢上邊講咗各種各樣嘢嘅時候，即係話要呢個人嘅時候，特首幫唔幫你頂咧？佢博唔博得過咧嚇？ 咁我諗好多人會覺得咧就搏唔過嚇，搏唔過嘅話咧，咁你哋就唔好搞啲咁嘅嘢啦。即係你話要搞個台灣嘅，咪你咪搞咯。你改例又好，咩乜都做好，就搞掂咗台灣嗰、那個就。你唔好就搞大，你就唔好搞大陸。嗱、我諗始終去翻嗰個好根本嘅問題就係、是。好多人都問翻啦，九七年之前其實就已經當時個政府都已經咁樣決定咗㗎啦，就係話唔好包大陸， 嗯， 因為當時個各種各樣制度啊，各樣嘢未得， 嗯， 而家得係咪得咧？而家改變咗包埋大陸係咪得咧？呢個好簡單嘅問題， 嗯， 係咪個制度已經得？當時擔心嘅一啲人權啊、法治啊、司法啊。公平審訊啊，嗰啲問題，而家係咪已經唔係問題咧？ 嗯， 我諗政府自己都唔敢咁講喎。 嗯， 係嘛？我哋就係好似見到阿譚慧珠啊、梁愛詩猛講話咩陽光司法啊，定咩啊？ 點陽光司法？ 司法唔知點都已經即係、已經改革咗好多次啦。咁， 嗯， 我心諗即係你個制度。你個制度可以越改越壞嘅啫，其實。 喂，佢哋嗰啲講咩阿朱姐啊、師姐講啲嘢。喂，大陸都唔夠膽咁講啊！佢都承認佢自己個依個司法系統裏面有好多問題啊！ 係啊，嗱，我諗即係你香港政府覺得得嘅，你不如就講翻阿梁愛詩、譚麗珠嗰啲説話，公開咁樣講一次，公開咁樣講一次。如果自己都講唔出嘅話咧，即係我諗就嗱，我諗到依個階，到今即係今時今日，即係上咗立法會一讀二讀、然後跟住法案委員會啦。 希望七月之前通過。 好多人都諗唔明啊，即係點解阿林鄭玩乜呢科？首先你就話即係林鄭諗出嚟咁好多，但係有啲朋友講話喂，呢壇嘢真係都唔知乜頭乜腦。內地究竟係邊個話緊事咧？究竟係咪國安系統咧、公安系統啊，定係港澳辦咧，定係乜乜乜咧？成日咁樣嚇、香港。林鄭有冇諗得有諗得幾透徹咧？我哋睇翻成個立法程序咧，哇！我自己跟咗政府咁耐咧，即係呢一個立法程序咧，都真係揦西瀨氣，乜都有。 老實講， 冇諮詢，收尾然後話啊廿日諮詢啦咁。 廿日諮詢 都得 啊！如果係咁重要嘢，你。得咁短時間，二十日至一個月都唔夠。咁你我哋唔天真噶，因為呢啲咁大單嘅嘢，純一定唔係就係香港內部事務，牽涉於呢個兩岸四地以及全世界嘅嘢。如果中共官方唔批准，就算你係林鄭真係自己寫紙上去啦，打個電郵上去或者打個電話上去啦，上邊唔批准。你點會做？點會做？即係冇人會天真到係阿林鄭諗出嚟咯。同埋而家你大陸各樣嘅表現咧，係想咧令到台灣咧依個民進黨政府咧步步即係舉步維艱嘅。咁而家整理嘛，因為如果交去台灣咧，係大陸認為台灣係中國管轄地區啊嘛。咁咧係要，如果你台灣食咗呢個疑犯嘅話咧，即係承認。你知蔡英文一定唔會承認你係中國管轄地區，而我相信好多台灣人都唔想係名義上係中國管轄地區啦。呢個係一個現實嚟嘅。咁你而家要咁，台灣肯唔肯制咧？係咪先？林鄭提出嚟所謂同理心，係咪真係幫到依個受害人嘅家屬啊？還是害咗佢？你搞到咁陽咁大咧，台灣梗唔要啦！你換咗國民黨，你未必食得落啊！食得落啊呢樣嘢。喂，咁你最近做咗個調查喎，即係香港記者行家嗰個信心咧，係而家係。更進一步大跌，已經唔係好好噶啦，話俾你聽啦，一向都唔係好好啊，識唔少人係俾人拉過噶啦嚇。咁呢個調查就反映咗啲咩問題咧？ 我諗香港新聞自由都真係過去都有一段時間咧，其實都係一路都係下滑，一度都去咗個低嘅水平。咁今次我哋做嘅比較特別嘅咧，反而係公眾咧就仲跌得犀利添嚇。咁啊，公眾嗰個比分咧，仲比即係對上一年咧跌咗兩三分，咁啊都係四十五分，咁啊比之前係47、48啊咁樣。傳媒工作者就一路都係低㗎啦，咁即係上輕輕上少少上上落落咧就 變化不大。我想即係一即係大個格局，即係一國兩制，即係中即係中央政府下，即係一路都係咁樣加強，即係對香港控制。那個反映了在對一國兩制信心啊，對香港政府信心啊嗰啲問題嗰度。點解即係對政府的信心都係低咧？其實我諗就係覺得香港政府在維護香港自己個制度嗰度做得唔夠嚇。即係你喺你一啲民主問題啊，你喺一啲即係表達自由啊，討論一啲嘢都唔得。校園啊，講下港獨問題都唔得，講下都唔得。你然後就傳媒越嚟越多老闆係即係同內地即係各種各樣的關係，覺得即係傳媒就漸漸就係染紅噶啦。越嚟越少一啲即係真係我哋過往所謂一啲獨立啲嘅比較知識分子嘅真係做新聞嘅，而係越嚟越覺得係。變成一種維穩建制的一種工具，整個媒體的生態在轉緊嘅，然後下去就是話影響了報館裏面的先，有時有些運作，做咩故仔不做咩故仔，港獨的嘢喂做少啲算啦嚇，或者某些人揾少啲算啦咁樣嚇，一種咁樣自我審查的一啲問題，整個氣氛的一啲問題，以至於就係成個。都賴到一啲嗰個傳媒嗰、那個經濟經營環境越嚟越難做，難做嘅話咧就得翻啲有啲財政資本嗰啲可能係有一啲背景嘅，即係想做某種嘅一啲喉舌嘅媒體剩翻喺度， 即係想領工， 變咗就即係我諗成個媒體又好，個公眾又好，都對成個傳媒嗰、那個看法都是灰啲嚇，都係灰啲，咁變咗就反映曬喺一啲調查度啦 嚇。其實你所講話啲香港傳媒工作者咧，即係對新聞自由嘅信心係跌咗啦。香港市民對新聞自由嘅信心亦都係跌咗嘅。咁咧係呢啲嘢咧係空穴來風咧，絕對係有因嘅。咁啊，過去啲一年裏邊發生咗幾單嘢咧你譬如話係關於港獨嗰個問題啦嚇，OK？港獨大家有不同嘅意見，但係咧作為言論自由，絕對係可以討論嘅，絕對係可以討論嘅，OK？咁即係基本嘅嘢，好多人都即係多事不如少一事，即係驚啦嚇。咁仲有咧就FCC 啊，即係國際記者俱樂部嗰、那個副主席啊馬凱就請咗啊陳浩天，香港民族黨即係前香港民族黨嘅嗰個主席啊上去講嘢。呢段嘢咧啊，本來都冇咩人睇嘅啫，但係搞到咧越搞越大，越多人睇啊嘛。佢個Facebook 直播係破紀錄嘅，即係破咗FCC嘅紀錄啊嘛。咁之後咧，馬凱咧就工作證冇得續啦，入嚟香港旅遊都冇得傾啦嚇。呢樣嘢係。即係影響個信心好大咯，咁即係同埋有啲人咧故意混淆，你報導件事咧就等於咧同意嗰件事，同埋等於鼓吹嗰件事，呢啲咧係非常之混淆視聽嘅。 啊，讀新聞嘅都係咁講喎。啊！做咗議員喎，而家 嚇，真係陰公，即係揞住良心咯。喂，我訪問你就等於我同意你嘅意見啊。我訪問你，因為你有見地啊，呢啲見地你有你嘅睇法，我覺得係香港人應該係知道嘅，唔等於我同意你嘅喎。我 訪甚至可以挑戰佢添， 可以挑戰咧，即係本節目咧，這個彌敦道證交所訪問過咧，就係不同派別嘅人，乜嘢人都有噶啦。咁係唔係等於話我叫個建制派上嚟，等於我同意佢嘅睇法？梗係唔係啦，大家可以 share 噶嘛。咁你而家用埋呢啲咁嘅訪問等於同意，咁即係佢哋嘅心態就係傳媒嘅責任就係個 propaganda 係宣傳嘅。OK， 嗱嗰個就係反映咗成個一啲基本嘅諗法嗰個問題。嗰個其實係好大陸嘅嚇。 好 大陸就係咁樣睇媒體嘅嚇，香港從來唔係咁樣睇媒體，就係媒體就係我哋所謂嘅四權，就係監察者。 第四權啊， 第四權，咁就係個監察者，就唔係話即係為某一啲 人宣傳啦，無論是政府又好，政黨又好。 嗯。 比如我訪問你，或者我覺得有新聞性啊，個公眾對你嘅有興趣知道嘅話，唔係話幫你去宣傳喎，而係。 嗯 啊、而是 我是用新聞工作者這樣、 嗯 啊、了解一下你想你的想法是什麼，然後問你喂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你有沒有問題的、嗯、對不對、 嗯 有一種有另一些這樣的看法，那個我覺得才是新聞工作了， 是 就是要你就是要去質疑他，又質疑他，就將再將樣嘢咧更加完整啲咁樣去講翻出嚟，又唔係話由得佢講嘅喎，由得佢講嘅咁嗰啲唔係新聞工作者喎， 佢哋係公關公司，佢哋係廣告公司所做嘅嘢。OK， 但係呢種啟發咧係即係好不幸咧，就越即係越嚟越多老闆相信啊，而咧就。我要講兩件事，你頭先提到啦，好多即係老闆都有背景嘅，佢做新即係辦嘅呢個傳媒咧，都唔係好 care 一定賺唔賺到錢，因為佢要即係要得到某方面嘅達到某方面嘅目的，即係用我嘅術語話佢聽，即係領工啊！你講嘢好客氣㗎，阿楊兄，我講嘢就要工啊！佢張報紙、佢間傳媒、佢間咩電台、電視台賺唔賺到錢唔緊要嘅，最緊要到工，即係我哋為你發咗聲啦啊！咁、 嗯、 兩件事去睇咧，就係呢啲人係越嚟越多啦。咁你話係港獨呢個問題，香港有即係不同嘅意見啦，年輕人可能多啲，但係呢個係 sentiment 嚟嘅啫，即係嗰種情緒嚟嘅啫，係冇即係。啊，點講咧？就係、是、你同唔同意都好啦，我覺得係可以討論嘅，絕對係可以討論嘅，即係任何嘢都可以討論，唔等於你會實行實唔實行一件事。如果我哋訪問嘅人，即係或者請上嚟討論嘅人，完全都係一面倒嘅，即係圍爐取暖嘅，圍爐取暖嘅，咁即係你意見同我差唔多，我請你上嚟做乜鬼咧？即係話自己噏埋都算啦嚇，即係唔係啊嘛？香港多元化嘅社會啊嘛，咁仲有你使乜心虛嘅啫？其實香港第一即係我節目講過唔止一次啊，香港人就好滑頭嘅，咁係好保守嘅。咁如果用政治術語講咧，係中間傾遊係比較多啲嘅，所以咧中間傾遊嘅人咧，佢要計過依個佢嘅機會成本啊，出嚟抗爭啊，出嚟抗爭咧，佢要付出代價，又俾人拉啊之類咁嘅嘢。大部分人都係咁保守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好穩定，其實好穩定，香港係一個好穩定嘅社會，儘管你有冇樓都好啦嚇，都係好穩定嘅社會嚟嘅。你依個特區政府加中共政府點解要咁驚咧？噏幾句啫嘛啊！ 嗱佢係咪真係驚？我都唔好肯定，定係 你仲講話 佢知道北京驚， 佢知道北京驚， 知道北京驚，但係佢又唔敢同佢講，就話你唔使咁驚嘅嚇。嗱，我諗而家香港個問題就係喺呢度啊嚇，就係嗱，我相信咧，香港即係我哋而家香港政府裏邊咧，我自己睇翻。即係好多其實有港大啊，呢、這個大學嗰、那個大學畢業，都係香港土生土長，嗯、都係同我哋個背景可能差唔得太遠。你話係咪完全忘記咗香港係點樣嘅？完全唔知道香港係一個點樣嘅社會？我覺得未必啊，但係可能佢坐到嗰個位咧，即係權力啊，你上到北京提震啊，主席叫你。匯報，即係你都唔知點樣翹隻手啊，隻腳又唔知點樣擺，唔知點樣講嘢。哇！嗰、那個係最高權力，嗰、那個咩咩幾多代幾多代嘅領導人，腳都震曬，唔敢講一啲真話， 嗯， 唔敢講一啲即係其實可能佢心底裏邊咧都覺得唔係咁樣。 嗯、 香港即係正如你所話齋，香港幾時即係出過一啲大嘅問題啊？嚇、 嗯！ 咁樣樣嘢會覺得喂上邊真係驚㗎，真係驚你香港點點點點點啊咁樣嚇，咁完全忘記咗就係話香港原來唔係咁樣，香港好多嘢咧即係自己搞得掂嘅。 嗯。 呢啲説話都唔敢同上邊講嘅，咁落去就係、是。 啊，上面要怎做就怎做。啊，我想现在呢开始即是人越来越害怕，啊，林鄭呢其实都是这样的，啊，即是她有一个所谓，啊，能力利，啊，即是个官的意思， capable 咁啊最咁啊仲咁啊咁啊仲恐怖啊！ 起碼個梁振英， 因為咧即係你叫佢做乜嘢咧，佢都做，佢都做。 嗯， 嚇，佢冇諗下，喂嗰啲嘢可能其實對香港唔係一定好事嚟嘅。 嗯， 佢係真係做到啊！咁但係就玩謝咗我哋啦。 嗱，你真係客氣，你覺得？對香港未必是一件好事，啊，即是好事牽涉於價值觀，啊，其實我會用的術語行不行得通即是逃犯條例，啊，根本是行不通，你會呢最恐怖就是說呢，香港的人呢，即是怕呢是嚇走了在外地全世界任何地方想來香港投資或者想來香港找生意 partner去翻去大陸做生意的人，你嚇走了那班人咧，咁你經濟咧就唔好，就開始下跌啦。下跌對你香港有咩好處咧？對中共有咩好處啊？一啲好處都冇嘅。 嗱呢啲佢真係敢唔敢同上面講咧？ 對你冇好處嘅，因為你咁多隻股份喺香港上市啊，你一冧起上嚟，仲有你香港係咁多大陸嘅資產啊，你個資產價格如果跌咧，你係一種損失嚟。你唔係擁有一嚿嘢，永遠都係值咁多錢，值一億嘅。如果佢 depreciate 或者係折舊或唔係折舊，即係個價格啊降低時候咧，你變咗八千、七千萬啊，咁啊，你已經唔見咗三千萬嘅啦。啊，咁即係林鄭政府係唔會夠膽開聲嘅。你睇到啊？ 呢個啊～可能就是你香港那個可悲的地方，啊，就是你一個所謂國家之下，你香港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討價還價能力呢？是不是真的焗住就是要這樣殺了下來呢？你就沒得選擇呢？這樣我相信香港人就你說天真有什麼都好，啊，就覺得不應該是這樣的，即係你初初大陸點解諗一個兩制俾香港，即係繼續保存乜乜咁，其實都係因為好實實在在，即係對大家都好啦，係嘛？即係咪要咁樣一即係點講咧？唔係一拍兩散，即係大家都傷嚇，大家都傷喎。其實有咩得著咧？成件逃犯條例，可能好多嘢我唔知啦，即係內。即係牽涉到內地，啊，我相信亦都好主要嘅一個原因，可能係牽涉到好多內地嘢，但係佢哋冇諗到就係嗰個殺傷力係可以好大嚇。 即係咁講啊，有啲講法就話咧，呢個喺境外，即係中國大陸境外嘅呢啲咁嘅大陸富豪啊，或者有啲係貪官啊，部分係貪官貪埋咧，佢哋資產咧係達到50,000億。到100,000,000,000，唔係港紙，係美金嘅。OK， 而家大陸咧就係 target 嗰300多件啦。頭先話有名有姓，講到咁出嘅，你即係可以公布個名單出嚟㗎。邊幾個唔好害我哋啊！即係多過依個大陸嘅外匯儲備3倍。OK， 大陸外匯儲備30,000,000,000多啲嘅美金。OK， 大部分投資咗喺美國啊。咁啊，即係多咗3倍，但係。即係就算攞翻嗰100,000,000,000翻嚟救國，香港美金，香港嘅價值點止100,000,000,000美金？係無價。呢個普京今日見到啊，今日見到啊金仔啊肥仔金啊嘛，我唔知道有冇同佢呻啊話，你北京有咩咁巴閉啊？你係有個香港啫嘛，我俄羅斯唔知幾掂啊，幾打得啊，乜嘢都有，你都同我買，但係你喺香港威過我。俄羅斯不夠你中共砌，有些東西就因為俄羅斯沒有了一個寶貴的香港，寶貴，我不是說香港厲害，但是很多歷史原因令到香港呢是變成一個半西方的地方，而西方可以接納地方，很多東西都可以賣來香港，香港出口很多東西都得到個認可的，但是你現在你親手毀滅它，逃犯條例親手毀滅，即是我們的記者是很慘的了，即是我們的記者這樣被人欺負，信心沒有，老闆經常叫你港獨，陳浩天不要怪訪問他，電話都 delete 掉他了，但是最慘就是你自殘，即是喂，你即 我不明白有時啲嘢咧，劉瑞兆咧，佢讚過我，唔係讚我叻啊，佢話我諗嘢正常，咩正常咧？話大陸點解啲嘢咁做咧？我得唔明白，佢就話咧，阿湛國陽正常人都唔會明白。你有冇個莫名其妙？你正唔正常？ 唔容易諗啊，係啊，係啊，即係我哋會覺得係有啲嘢佢哋自己都明白嚇，即係個制度都未係去到嗰度嚇，又會覺得即係又會覺得即係呢啲咁樣嘅轉變，咁大嗰個轉變嚇，即係係會帶嚟好多一啲即係完全你估計唔到嘅嘢，又會硬去咁，所以嗱，所以成件事咧，你點樣落點樣發展落去咧，就好難，好唔容易估計嘅。睇個成個勢就係、是，似乎就係即係勢在必行。咁、但係你見到嗰種即係反抗啊，或者一啲公開嘅、唔公開嘅，又會諗下即係如果用常理咁樣去諗咧，其實即係點樣可以硬闖咧？其實即係一個。想不通 想不通即我真的想不通，所以我們大家都是正常的人，尤其是在中美貿易戰、即美國佬日日找你的壞東西出來、即找你的痛腳出來，你還弄多無端端爆條這個逃犯條例修訂出來、我真的不明白、你怕你美國佬沒有彈藥、奇怪的那、節目呢即今晚呢我都很想談還有很多事問你、現在即係而家紙媒點啊？呢、這個傳統嘅傳媒點啊？仲好多人想入行，即係仲有啲人咪問我話Uncle Toby 啊，即係點入行？我都唔知啲點答佢好。咁咧因為都夜啦，阻你好多時，我下次再問過你。咁咧提一提咧，就係頭先我哋今晚嗰個標題咧那個。第二次天真嘛，其實今天呢我也有些啟發的，就看到明報呢、那位、明報那位哪位明報、那個、有篇文章，就是呢他寫到呢就是關於、這個第二次叫 第二次、我們叫什麼第二次天真的，那是有位朋友呢以前都有訪問過他的，咁咧佢就講過，佢就係陳景輝、大家記得呢個皇后廣場啊、天星小輪啊嘅陳景輝。咁佢有篇文章叫《尚未來臨的時間》喎，第二次天真。如果大家有機會咧，有時間可以去睇睇佢呢篇文章嘅。咁、仲有一個咧，我哋唔知即係有好多年前咧，我相信你記得劉斌雁講過咧，第二種忠誠啊，咁而家第二種忠誠都冇人提啊，提都多餘，佢都唔當你啲咁嘅嘢。咁多謝各位收睇啦，你哋繼續捐錢啦。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咧，你問候阿陳淑莊，希望咧佢手術順利，可以早日康復嘅。咁啊，其實彌敦道證交所咧第一集咧係訪問阿陳淑莊啊，咁我希望佢能夠可以 overcome 到呢個腦科嘅手術。OK， 多謝各位收睇，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好。一粒孤星點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嘅事件點會引起我哋嘅興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連起上嚟，先至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嘅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講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給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